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。的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，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。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逃不过 忍不住的哭出声响，我多想 我觉得能够欣赏那些细微的简单的东西的美好，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很可贵的才能。这种才能比怎么样赚钱更具有现实的意义，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更加重要。希望你也有这种才能。 何必为爱笑了赌注，热闹让一颗心变得更加孤独，没有人愿为我的等候祝福，时间留住沉默的仓促，褪色温柔告诉我人却退了一万步，在分手的地方痛彻心扉的哭，我付出所有爱情天涯路，却成为爱的俘虏，回忆沉浮却换来我和寂寞独处，我付出所有爱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电影非常棒，效果是非常赞，很多粉丝都是期待这部电影的嘛。这部电影没让我们失望，一定要来电影院来观看。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打算二刷。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代了，这个每一代其实都是革命性的， 毕竟等了十年嘛，技术也革新了十年， 各种现代化建筑和高科技，还有跟那个中世纪武士打扮的那些王者之剑勇士啊，就是完美融合起来，它营造出一个很迷幻很神奇那种效果，就是这种结合至少是在国内这种电影中是非常少见的。 有着长寿游戏 IP 之称的《最终幻想》最新大电影《最终幻想15王者之剑》最近登陆荧幕，距离该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已经长达16年之久，此次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全 CG 制作，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郭敬明的那部《绝技》， 但是两者的水平完全没有办法放在一块比。如果说绝技是小孩子蹒跚学步，最终幻想则完全出自老司机之手，各方面来看都是足以吊打前者。最终幻想15会让你体会到绝技到底有多烂。总的来说，这可以算是一部游戏的超长预告广告片，感觉游戏当中的剧情不过瘾，又特意用一部电影来详详细细地接着讲述了游戏以外发生的故事，以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呈现出来，12秒既为游戏进行了宣传，又开发出来了电影 IP， 实现了双赢。区别于以往两部系列电影，这部电影走的是国际路线，全英语对白，请来了好莱坞明星加盟，还有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故事背景，宏大的奇幻特效与科技感十足的时代设置，电影赤裸裸地表现出了强大的商业性，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一个享受视觉轰炸的机会。华丽精致的画面，还原度极高的人物，各种眼花缭乱的魔法和科技，魔幻气息与科技气息同在，仿佛穿越到了一个异时空星球，天马行空又想象力十足。最重要的是故事走向不错，不是看见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模式，而角色们的形象也都很符合东方人口味，美型漂亮舒服养眼。也许对于新时代的观众而言，这正是一个接触最终幻想的好机会。 小时候觉得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长大了之后呢，简单却变成了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们为什么会犯下一样的错？其实原因呢，可能只有一个，是因为前一次不沟通而已。来听《哭过的天空》。 你一生开阔，潇洒如风，吹得我一颗心无所适从，放给你远走，你酷爱的自由，当我是一片哭过的天空。 的苦衷，你我有你我， 的时候，天空有天空，风景的没有，你我有你我，不得已的借口，谁能一再的言不由衷，谁能漫无目的的等， 我是尤若英，你说为什么我敢在你怀里孤独？我想那是因为让我觉得温暖幸福。 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异性之间长久的友谊是靠彼此之间的嫌弃来维系的。细想起来，其实蛮有道理的。人生其实就靠两个基本点：糊涂点，潇洒点。 已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，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，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，我们只有沉默，从朋友到恋人究竟多少步骤，你永远只会静静 从头拣选下个，明显都是错，情感可控制吗？我习惯无人好好待我，唯一伤害过，而且牺牲太多。我若试图忘记一种痛楚，然而回忆迫使背负更多，宁愿你杀掉我，就当我上了一课，做个好心分手，彼此都不要拖。明明你根本称不上值得我的吻，别再忍，好应该摆脱伤心的恶棍，而情感怎么吸晒过也不沉，偏要酷爱着你这坏人，为何我即使吸掌惯没有太不忿，随便笑去讽刺我脸上的手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价 com。 您好，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？ 即日起至三月底，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，都可享受整车长达五年的质保。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回到，但这一刻阳光正好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。我喜欢你的微笑，紧紧地抓住这一秒，抓住这一秒。 有什么永垂不朽呢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过高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，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。轻轻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要用尽我一切办法，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啦啦呼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 固然是精彩的，而声音却更富想象，我们的心情也可以用音乐来撰写。这一期的969城市风幕就到这里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。谁知道我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

惯一个人淋雨，也习惯没有人关心，走累了自己将自己抱紧，把眼泪藏心里，尽管冷言冷语，也曾经被梦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找你十年后的自己，流的泪笑的笑会过去，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，遗憾不留在心底。找给十年后想打击，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。找给十年后的自己，流的泪笑的笑会过去，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，遗憾不留在心底。找给十年后 宝贝快 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逐渐变发热，终相对却无意。静静。